为了把民族内部若有像臭娘朴槿惠一家族类那样肮脏的逆贼集团产生并横行霸道，就会遭到莫大的灾祸和羞耻，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条教训载入史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学会26号发表一份公告书，揭露了维新一家的弥天大罪。公告书载：一、逆贼祖先排泄的卖国贼后裔；二、老子和他的臭女儿穷凶极恶的反统一罪行；三、独裁世家的暴政新纪录；四、最丑恶的人间废品族类等小标题下，彻底揭露和谴责了臭娘朴槿惠排泄天下恶女的逆贼世家和维新一家一向崇外卖国，追求同族对抗，实施法西斯独裁和反人民苛政，无知无能，营私舞弊，给民族带来无可估量的灾殃和耻辱的弥天大罪。朴正熙逆贼执政18年后被手下心腹当场击毙，朴槿惠则进入政治圈18年后被巫婆摆布，最后坠入了灭亡的深渊。天下恶女朴槿惠完全断送肮脏的性命，逆贼世家丑恶的族类受到历史和民族严正审判的时刻一天天逼近。